这24人的小台，一丈二的明镜，30对雪柳，一堂狮子精。 嘿，老三，你这是娶媳妇吗？这不是出殡的吗？不出殡的吗？ 那这个是， 人家是八台星星官轿，满汉侄是宫灯串灯子孙灯。 说串， 就是。 跟人队伍都这样。家里肯定错不了啊， 可不是， 肯定得高搭天棚啊，起脊天棚，钟鼓二楼过街牌楼，门口立3根白沙糕，一条横幅， 哎，上面写着3个大字儿，当大事，对不对？ 孟子曰：“为送死者亦当大事。” 呸！啊，你这还是出殡。都说你了，少听点相声，别跟这添乱了。咱们呀还是靠边站着，等人家队伍过去咱再过啊。 不是我说你们啊，这闲着也是闲着，咱以此情此景作诗一首如何呀？ 哎，我说老三，你今天这诗性大发的有点大发呀，看什么都想作诗啊。你当你是乾隆爷呀？ 我觉着老三呀，这提议还不错。 你看， 这样吧，我是老大，还是先从我这儿来，哈哈，娶媳妇儿。哎，得了，我这句啊，听我这句，小小字儿坐门墩儿， 哭着喊着娶媳妇儿。呸，什么玩意儿啊，老大，你最好按词儿说啊，按词儿说。 哪有字儿啊？没有，我们呀。从来他就没有个词儿，没有词儿。 就是不是说你们，你们不要污蔑我们啊！我们这都是真人秀，都是即兴发挥的，根本就没什么剧本。 什么乱七八糟的！我说你这句诗最好按词儿说。 按词儿，等等啊，我找找。哎呀，这助理也真是的，就把这词儿他也不给画清楚了。来，你找着了，听我这句啊。这个出庄碰见一乘轿啊，一乘轿， 这才对嘛！别瞎改人老先生留下来的词儿啊，瞎改词儿，人家说你是戏霸。听着我这句啊，我这句是前边铜锣开着道。 好，我这句亲戚朋友都贺喜，老四 笑， 完了， 可不就完了吗？啊！你娶媳妇儿不笑还哭啊，老三，等你娶媳妇儿的时候，二姐我看你是笑还是哭。 就我哭笑不得了。我 行啊，老四这句没毛病，走。 哎，走吧。 哎呦， 怎么了大哥，你怎么掉坑里，没事吧？ 不是，我说你骑马上路你得当心呐，红灯停绿灯行，一看二慢三通过。 哎呀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老三你少废话。我的妈呀，这坑还挺深的，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呀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救命啊。 老大你怎么了啊？ 你们两个下来看看吧，下来看看，我掉到一墓里头了 啊。老四再赶紧下去看看去。 走。 哎呦，不是我说哎，这还真是一幕啊，这里边还挺大的。 别废话了，赶紧把我拉进来。哎呦，摔得我不轻，我这老腰。哎，老三，都赖你啊，老是跟这说那出殡的事儿，你这害得我都掉到墓里， 关我什么事儿？ 行，都别愣着了。就赶紧爬上去吧，你说这里头阴风嗖嗖的。 别着急，着什么急呀、啊、这大白天的没事儿，我这小女孩都不怕，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怕什么呀？ 就是。不是我说 啊， 这墓我可有研究啊。大哥之所以掉下来，估计是踩到盗墓贼打的那洞。看啊，哎，你看这痕迹就是南派的手法，背不住就是江湖上人称三叔那波的。 哎呀，行，你网络小说看多了吧你啊？你别显摆了，看够了，咱赶紧上去吧，赶紧上去吧。 别呀，咱们能到这墓里也算是一段机缘巧合。不是说，咱不得，